山没有意，全凭着本臣好设计。安禄山反唐兵马起，他要夺 下慢慢演讲。

不怪，怎么提起孤王的将才来了啊？ 他就是这么说的。 怎么他就是这样说的？ 他就是这么讲的。 这样讲的，儿啊，咱那江山本来就是他国家父子争来的。 父王，咱的江山是先皇留下的。 啊，争来的。 留下的。 争来的。 留下的。留下的，留下的，留下的。父王啊。 心他把人气只气得驸马的火心急，人家夫妻们争吵是常有的，你不能光听女儿一面里隐瞒过错。他把那个抢飞机慢说是不服吗，无有罪，他纵然有罪也敢不敌。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，少不得多家父子一说计，你进不罢别地盼，你应当念咱的老秦翁，为咱那江山东荡西沙南征北战费尽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，你消消火吧，你快压压气，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。 Thank you. 把那篱笆杆长仔细对他提。 讲的都是理， 叫老夫与色子气， 而不怕死， 而不怕死， 不是你们， 武士们帮奴才忙上金地。 白手而不该大了筋。 屈而要叩头，负我请罪，不知苍茫义不义。倘若苍茫问儿你， 而我将属什么， 你就说吃酒戴醉打金枝，父好救你。 而我不会你救啊、哎、 奴才真是个孩子，其这两句言语不懂地分扬往了跑，忙上金殿。